定失败。我们的对话，你悄悄你了解，我们的热线今后断了线，你在现在那边那么遥远，你说再见却怕了终点。你在我心里打了四结，满足孤单在我的世界，你带走的快乐我没了知觉，一个人面对每个日夜，你在我心里打了四结，满足孤单在我的世界，找不到你的我已失去一切，我们的爱已无法妥协，你打了四结。伤害却伤害，空白以后才明白，原来这是爱。你的心我只能猜，你的爱我被淘汰，我注定悲哀。 yeah, yeah, 我们的对话你悄悄离了线，我们的热线今后断了线，你在线的那边那么遥远，你说再见全怕了终点，你在我心里打了四结，满足孤单在我的世界，走的快乐我没了知觉，一个人面对每个日夜，在我心里打了四结，放着孤单在我的世界，找不到你的我已失去一切，我们的爱已无法妥协，你打了四结，你打了四结， 着谁爱到我有点醉，告诉我你是谁，能够把我让我变不对，你不会累，但我却爱你爱到好累，从没有为了谁不顾安慰付出一切，站在这平衡点我还是觉得有点危险，或许是看不见只能够靠感觉，他不会是个好男人也不会是个好情人，你对我说我们只是擦肩而过，好的男人有那么多，少了他的日子也能过，我不会再让你寂寞，也不会让你更难过，你听我